顾元白把手机放下，抬起手捂住了脸。深夜里只有心跳声清晰分明，顾元白觉得口渴，一杯水喝到嘴里，嘴里像是冒出了火泡，他缓慢地咽着冷水。半杯水还没喝完，静音的手机猛地一亮。顾元白一口水堵在嗓子里，退不能退，进不能进，他浑浑噩噩地走出宿舍，廊道里只有几个半夜上厕所的夜猫子。楼梯一层层下去，一楼看守宿舍门的大爷已经入睡，宿舍门被紧锁，顾元白出不去，只能站在玻璃门里瞪着外头。夜里有冷风，但他只觉得热，黑暗之中有一道身影飞奔而来，快速又敏捷，转瞬便喘着粗气跑到了宿舍门外。薛远撑着膝盖，困难地在汗雨之中盯着顾元白不放。最快半个小时的路程，他15分钟就奔到了顾元白面前，一张辛苦打工来的红票子全给了送他来的出租车司机，还被司机以为是家里出了生死大事。薛远看上去着急狠了，顾元白的眼睛从他身上扫过，最后定在他的脚上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薛远还在喘着气，眼睛亮得发光，直直盯着顾元白不放，急于得到答案。薛远擦过满脸的汗，下一刻就被顾元白的这副神情迷花了眼，呆愣愣站在原地看他。身后的宿管房间有大爷扯着嗓子喊，踩着拖鞋走过来的声音越来越响，顾元白退后一步，最后看了一眼薛远，转身跑进黑暗之中。薛远定在原地，听着顾元白的脚步声逐渐远去，安静的黑夜里，这一声声脚步好像能踩到薛远的心上。宿管大爷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见站在门外的薛远厉声道。薛远回神，转身跑了。宿舍大爷披着外套上前检查了宿舍门锁，纳闷。顾元白一口气跑到了宿舍，门猛地关上，他靠着宿舍门微微喘着气，心脏狂跳不止，脑门都是汗意。他打开手机一看，半夜1:20，已经显示到了星期六。顾元白足足靠着门，大脑空白了半个小时，才爬上床去睡觉。刚闭上眼，两三分钟后滴滴骂了一声，认命地睁开眼，拿手机定了一个早上7点的闹钟。薛远根本就兴奋地睡不着觉，但为了明天的约会，还是硬逼着自己睡了几个小时。早上时间一到就跳了起来，烧水细致地给自己洗了个澡，穿上昨天花了一半身家买的新衣服，拿上钱和身份证，神采奕奕，眼神明亮地出了房间。10点钟的电影院人少得很，顾元白到的时候，薛远已经买好了票。他接过电影票一看，悬疑片的最后一排角落，其心简直路人皆知。手段拙劣，但顾元白偏偏就吃这套。他把手抬起来，好像敷衍那样放在了薛远的手心里，皮肤相触的那一瞬间，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加倍敏感。薛远摸着他手指的力度，从指骨滑往指缝的速度，还有偶尔故意在手心留下的瘙痒，鼓动一般放大，震到心眼里。寻常牵手没有这种感觉，非得用借口耍流氓似的把手握在手里，好像才有这样上头刺激的脸红心跳。顾元白的手指已经生理性的蜷缩了好几下，又被薛远强硬的抓住。想是这么想，动作却只是轻轻踹了薛远一脚。一场电影下来，顾元白好似全神贯注，但其实什么也没记住。跟着人群往外走的时候，他的手已经不是自己的了，强打起精神抽出了手。薛远的指尖在他掌心勾了勾，一言放开。顾元白服了。出了电影院，正好是吃饭的时间，顾元白带着薛远去了一家私房菜馆，想要给这家伙补一补胃。薛远跟在他身后，被人恭敬地带到包厢里。这家菜馆的装修底蕴十足，大厅里还有乐手弹奏音乐， 以薛元浅薄的现代知识去看，这里的一顿饭一定不便宜。但可悲的是，薛远身上完完整整就剩几百块钱了。他拧着眉，等服务员出去之后就低声道：一辈子高官厚禄，没钱就抢的博远侯，到现代之后第无数次的感到挫败。薛远一怔，大男子汉突然失控地红了眼睛，硬压着嘴角点了点头。顾元白有些慌乱，起身过来。这个名字喊出口，薛远却没有反应过来，握着他的手掩饰了下神情。顾元白担心地看了他好几眼，给他倒了杯温水，又让外头的服务员拿来了条热毛巾替他擦过脸。薛远心头暖得胀疼，在毛巾底下含糊道。顾元白的手上不停，唇角微微翘起。吃完饭后，商场外头人流如织，站在路边的两人却有些尴尬。薛远跑上去买冰饮，顾元白跟在后头。薛远付钱的时候，掏出了一团零零散散皱皱巴巴的钱票，一眼能看出来的穷苦。顾元白想起了他朋友圈那个8.9折的拉面优惠券，想起了他之前说自己钱不够的话，一时之间难受和心疼交织，刚刚吃下去的东西在胃里翻江倒海。